对啊，我刚刚想要收回我的一个，我下课的时候忽然回过神来啊，觉得我要收回我的跑题宣言，就其实我今天没跑题嘛，我只是把后面两张图讲了，对不对？对，因为我跟你讲，我以为我跑题是为什么？因为我本来来之前呢，我那个课纲在写的时候是说，后面两张图可能没有时间做详细的介绍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主要我们先处理，就是我们从生病到不病的这个五脏六腑跟六气就好了，对不对？那后面两张图是愿景，对不对？就觉得那个反正练功嘛，很遥远的未来的事嘛啊，所以就没打算处理的。就不晓得为什么来到这里以后，就觉得这里的气场好像大家是比较在，就是我觉得大家的气场在跟我拉那个后面两张图的内容，然后就好吧好吧，让你拉就这样的，就把后面两张图讲完了，对不对？就所以就我不晓得各位真的是何方神圣啊，就是为什么会变这样子，我也搞不清楚。那至于这个什么细部的，你也知道那些什么哦，那个什么肝脏的神叫什么名字啊，长什么样的，那些不重要的，对不对？其实因为重点有了，就你能够了解到，就是说人呢，反正修道嘛，就是活一种很低级的人生嘛。第一要偏食，对不对？第二要贪睡，然后第三呢，要这个性生活不节制，是不是？然后第四，然后呢？然后第四呢，就是说要练成什么师姐红化，就记得到旅馆要脱毛巾，对不对？就是所有的坐天饭科都行啊，就练成了。所以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是不是？那现在呢？昨天同学还没有问的问题是什么？来给我个大惊喜吧！ 就昨天我做的那个。 对。 其实我有三个问题，我想。 算了。 我能一起都说了，然后您来决定哪一个的跑题时间长短吧，要不然的话，一个说完了，那跑出去了，那后面两个可能都没机会问了。 没关系，什么叫做如来佛的五指山？四张地图放那儿，你能跑哪去？除非你问我的是什么火箭要怎么发射到月球之类的问题，那当然是不是指四张图上的事儿。 好，那个我就第一个问题，因为看您的书上也提到过，就是弗洛伊德，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说的这个表面意识和潜在意识，跟弗洛伊德的那个自我、本我、超我有一些对应关系吗？然后那个台湾把那个ego 翻成小我，也有翻译成我执，它跟这个地图有关系吗？还有就是我看弗洛伊德写的超我算不算修道病？ 算。你的这个问题太合我心了。刚刚是谁说《伤寒论》的那个麻黄汤那句话也是太合我心了，就这全都是高档次的问题，我觉得心里头觉得太舒服了，真的太舒服了。对，就是那我很乐意为你跑题，因为你的那个提出来的三个点都是很重要的三个点，可是其他同学你们能首肯吗？ 首肯。 好，首先我先用最简单的方法讲啊，就是我在讲庄子的时候说的潜在意识这个东西，指的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自然或者说天，这个在灵魂深处那个跟整个大宇宙一起连接在一起的讯息场这个东西。那心理学派就是弗洛伊德说的 subconscious 潜意识，指的东西呢并不是我说的潜在意识说的那个整体的讯息场，而是一个人的受到自己的那个生命经验跟信念的制约而形成的那个那些 program 那些程式， 有一些是已经隐藏到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发现了。就可能你一开始形成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对你的父母有一个很大的恨意跟生气，可是一旦那个价值观建立系统形成了以后，你可能已经感觉不出那个恨意跟生气了。可是就在你 无意识之中，你对你的父母的孝顺或者是什么为他好的种种行为，你会让你的父母活得很痛苦，而你不知道你是在伤害他。就是你对父母的恨已经隐藏在那个结构背后了，就是你都会觉得我是在孝顺他呀、在对他好啊，但是实际上你做出来的你是在报仇，就是这个你不能够承认的自己的恶意，比较是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潜意识，这样对吧？不能承认的自己的恶意。那至于说超我的那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弗洛伊德他说人的这个有很多的本能冲动啊，就是来自于肉体的这些本能冲动，那人呢为了要压制这些本能冲动，就有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就是我理想的自我形象是一个贞洁的有道德的啊，不会伤害别人的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人为了要抵制这个本能的冲动，所以要形成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控制住这个本能的冲动。那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个观点。那当然这个整个它的设定啊，到了后来就会到了荣格心理学的时候就另外有一个转变。因为弗洛伊德心理学，因为刚刚讲到这里其实已经有三个字体了，已经有三个字体是一定要插出去了。一个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到底是如何的情境下形成的这一个字体，第二个是我说的 ego 跟我说的 self 这个东西在我用它的定义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论框架，那第三个字体是荣格心理学跟弗洛伊德心理学它的那个差异点的那个所谓的，我们如果要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一家道家的话，那个差异点的所谓一道的意义。所以哇，这三个字体不太像啊，这个先讲最不对，不行，你让我感觉一下自己的 feel 啊。好，先从最平实的地方讲起，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它的诡异之处哈，是弗洛伊德他的一个，如果你要说这个人在做学问有没有什么 feeling tone 的话，就是他的这个灵魂的呼唤的话，其实我可以在能量上面读取到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特征是这样子，就是他想要救弗洛伊德，他的那个往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他的能量的本质上面那个属于他灵魂的呼唤的部分啊，是想要拯救那个时代的过度严苛、过度黑白分明的基督教系统给人类带来的不健康的制约。也就是说他会发现你活在这个基督教系统之下啊，比如说基督教系统告诉你说，身为一个妻子，你如果对你的先生以外的男人起了一种欲望的话，你就必须跟牧师忏悔再忏悔，甚至要不准吃饭啊，就是做一种自我惩罚的断食，然后来赎这个罪。可是当然这东西站在我们道家的观点，就是女人是海洋啊，对不对？当着老公的面大叫裴永俊好帅才是常态啊，对不对？自然人就是这样子，女人是随时可以对任何人发情的，因为这才是自然的界的常态。就像那个家里面养的猫咪，对不对？母猫想要交配的时候随便看中哪一公猫说你过来，它就照过来，对，这才是上帝创造的大宇宙。那这个，所以这个在那个时代的宗教的那个压制是如此之严苛，所以弗洛伊德会说，因为你用这种方法去制约人，他的那个心理的创伤啊， 不只是在心理上，甚至在肉体上。所以弗洛伊德有提到所谓的肛门期、口腔期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是你的孩子，他其实在妈妈的胸部上喝奶的时候，他也是在感觉，从母亲的身上感觉那份爱的能量。可是这一种儿童对母亲的那种如母之情，在那个时代的宗教观都会把它非常非常严厉的看作是有可能是带有色欲的。那但是我们原始宗教观就是觉得，任何一个当你母亲的人，他在前世一定是你最爱的那个人，对不对？你对母亲，一个婴儿，他的那个表面意识没有建立起来，他用潜在意识在活的，他当然是在吸他的爱人的胸部啊，这有问题吗？在原始宗教观，这不是问题，这是自然现象，就是婴儿跟他母亲的交流是必然有一个性的欲望在的，而这不是问题，这是人类的自然现象。那么那至于说像肛门期，就是当你在那个性的结构极端的强烈的时候，当然你也知道性这个东西是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越紧张越会有欲望的东西，所以你越是压抑那个 教会社会越是压抑的时候，其实人反而那个性的欲望越强烈。但是你那个性的欲望越强烈的时候，你又绝不能承认自己有这个性的欲望的时候，你是不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在你的外面外部化投射的邪恶，有一个你可以指责的对象？所以就说这是魔鬼的诱惑，是不是？就要做一个邪恶外部化投射。但那个教会制约越强烈，你越是会感觉到自己内心没有办法抑制的性欲的时候，你就越是要制造出一个魔鬼，说都是他来勾引我的。那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人是高度分裂的，不是吗？然后另外那个肛门期，就像你如果对一个小孩子叫他制约制约再制约，就大便给我忍着，这个屁股紧一点给他夹断，对不对？不要拉那么久的屎，因为人有时候拉屎大便间列车是慢车，对不对？要在马桶上坐着放松自己的肛门，慢慢等它掉下来，这种经验也是有的，是不是？肠子也要学会放松的嘛。那结果他这个很多很多的这种多余的制约，那你看一个小孩子从小就是本来呀，这个小孩子可能是随他拉屎拉尿啊，大概到三岁的时候再跟他讲说你的床单已经湿了四年了，你要不要稍微就是帮妈妈省点洗床单的那个洗衣粉钱啊，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可是那个时代的人会提早要求小孩子要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就提早叫小孩子夹紧他的屁眼。那结果这样子，你看，在他没有到能够感觉自己的变异啊，那个自然的感觉什么的都还没有清晰之前，就先叫他屁股给我绷紧一点。那这个人他的肉身呐、就终其余生都是处在一种纠紧的状态，而那个纠紧的状态一定会制造一件事，就是他那终其一生就会有很多不自然不健康的多余的色欲，因为他自律神经就是比人家交感神经紧张。那这样的一个教会社会所产生的心理变异，当然更多的情况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就是中国人说的甘麦大枣汤症再乘以十倍的那个心理疾病，那个时代特有的。因为你说女人如果性的欲望不能够得到满足，就容易闹情绪，对不对？那闹情绪呢，张仲景就写说相如神灵所作，就有点像鬼上身了，那我们今天叫歇斯底里。那如果你能够发个歇斯底里的话，其实真的还不了代表你是比较健康的。可是那个时代连歇斯底里都不容许的，所以因为教会会觉得说女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就憋啊。那憋到后来，那些被压抑的那些所谓人类的不能面对自己的那个黑暗地带，他呀，如果我们用灵魂学的观点来说，就他会那个没有吃饱而渴望的那个部分的挣扎，会引到可能在同类型的这个教会世界里面 也都是性的压抑啊怎么样，然后终其一生都郁郁寡欢的那些已经死掉了却不能够回归形而上世界的那些幽灵啊，来跟他黏在一起，就是产生这个着魔现象。因为比如说像你什么事情你活着的时候没有把它做顺的啊，死了以后都会有一些障碍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台湾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吃素吃长斋的老太太，她死了以后，我们台湾人呢、啊、这个我要问死人的意见是要我们叫拔杯，就是两个半月形的那个啊直在那个我们直交啊直交杯啊。那结果呢他们就在拜这个老太太的时候怎么直交杯都是不对。结果呢他那个老太太小儿子就问他哥哥说，哎大哥你说妈会不会想吃肉啊，就一直那个杯 yes yes yes。就是一个吃长斋的人他都有忍住的欲望死后不得超生的，是不是？那更何况是压抑性欲的，就是死后之后一群鬼都在办杂交派对了，就是这样的一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本来不见得需要跟人类有那么多牵扯的那些死后没有就是有点卡住的那些灵魂啊，就黏缠在这个极端压抑的那个教廷社会的那个人的那些负面的那个忍住的东西上面。于是呢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有很多着魔现象，就是这个人会忽然之间人格大变，然后来跟那个他的牧师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灭了你的耶稣基督，我就是要来淫乱的，你知道这种东西。那当这种着被就是人被教会逼疯掉了的这种着魔现象多起来的时候，那有一个弗洛伊德做一个心理学，他是希望能够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样的一个理解他的本意是要拯救这些分裂，他的本意我认为是非常善良的。可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规范，他也不能去挑战，因为他如果真的挑战的话，人家说原来这人也是魔的一部分，对不对？也是来灭了咱们基督的。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在这样的一个面对社会的挑战又不能够那么下重手的情况之下，他只好开始退缩那么一点点，以一个谨守一个学者的氛围的态度去对这整个事件做侧写。我们英文说 profile， 就是这个杀人凶手为什么这么心理变态，对不对？所以就做侧写。那他也不敢做太多的就是个人的意见的发表，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小让小孩子乱拉屎啊，应该让女人乱上床，这不能讲。他只能够不断地告诉你他为什么会发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敢说出他心里头真正的善意，而将就这个社会，只做疾病的侧写。然后到后来，如果人家断章取义的去理解他的这些所谓的非常没有意见，只是单纯的一个理论陈述的他的一个逻辑学的时候，人家自然就会很容易的就理解成弗洛伊德要说的是人有一个超越自己之上的理想形象叫做超我，是希望能够压制自己本能的部分，把自己压掉那些本能的部分之后，让自己做一个自己认为的完美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学框架。所以这是一个疑问吧，我就随便，也不是说随便，就是以我来讲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话已经有一点像是在请弗洛伊德上身在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至于说我说的这个 ego 跟 self， 对不对？因为我到底是一个道家的人嘛，所以我说的 ego 这个小我啊，不是，就是弗洛伊德那个是有相关，但是我只说我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说的是啊，人的这个信念结构黏缠成那个坨坨，主导我们自己的很多意见观念决定的这个坨坨，我叫它 ego。 那至于说 self 啊，在我心目中 self 是一个 neutral 的东西，就是我有一个属于生命本质的感知力， 那我这个感知力让我知道我在这里，所以 潜在意识读到的东西。 不潜在意识，就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在 self 这个字来讲的话，是不必讲到，不用分前表面意识的，就是 self 本身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关照，一个 consciousness， 就是我知道我在这里的那个觉知。那至于说这个 self 呢，里面有表面意识的成分，也有潜在意识的成分。就像是我今天看到这种人，我肚子就疼，这也是我 self 的作用。那它不一定是表面意识或潜在意识，对不对？肚子疼可能是潜在意识告诉你说你别靠近它，是不是？但是都可以，主要是我能够觉知我自己的存在，是这件事就是我说的 self。那你的三个问题点，我这样算不算回答完了？ 感谢， 别感谢，我只是说有没有可以。 我觉得听明白了。 啊。 其实刚才这些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因为《辅行诀》里面提到的和《黄帝内经》里提到的这个五味补泻啊，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么，那个我最近也看了一些别的书，比如说《脾胃论》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五味补泻，然后跟《黄帝内经》和辅行诀也还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一块会讲吗？今天会讲。 我们跑这个子题也行啊，但是我昨天还答应了那个阴阳虚实，还是要传一下。所以，总而言之，我是说我们这个相聞的时间，对不对？如果就是这么两天的话，什么事就是尽力了，对不对？什么事情能到赶到哪？而且刚刚下课的时候就是您这事情还唤起了那个刚刚小黄助教在说的，就小黄助教说，叔叔啊，其实你还有一个独家的东西应该有点商机吧，就是那个古方的世界里面，商机听得懂吧，就是能卖钱啊，就是那古方的世界里头的，就是比如说桂枝汤里面用的桂枝，跟后代方的世界里面某种哪个方里面用桂枝，他们两个用的桂枝虽然同样是桂枝，但是用的是那桂枝不一样的药性，就这个东西好像是叔叔除了你好像别人不做这研究的啊。我说所以因为等一下我要讲经这个字的时候啊，会带到几味药，就比如说人参啊、泽泻啊或什么东西啊，就是山药啊等等，就如果我讲这个经这个字体的时候，其实我自然而然会在本草学那边稍微露一手了，因为本草是有很多不同向度的符码组合起来的咒文，所以呢五色五味这个问题啊，要看它跟什么其他的符码结合，所以这是一个我心目中的标准答案。可是我其实是好奇的是，你说李东垣的论点跟辅行诀跟内经不一样这件事情，你随便提一个你看到的不一样的点，你给我一句话。 比如说吧，就是那个辅行诀里会说肝是心补之，酸泻之，然后这个脾胃论里面写的是酸，也是酸泻心补，这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他写的心是咸补之，肝泻之，然后那个对心脏的心，那个辅行诀里面是也是咸补之，苦泻之，酸柔之。 对， 这个跟内经里还是不一样。 对，那么我这样说，像这件事情哦，你跟我问对不对，我就有一点想去拽喜哥哥的领口。就是说上次见到他就要去跟他讲说，这件事你比我专门，你要给我教，把我教会，就不知道话题插到哪里去，他就是不教我。因为大陆的世界迷辅行诀迷得最凶的是许哥哥才对吧。 就想听您的意见吗？ 我会觉得说你徐哥哥，你画下个道来嘛，你说了算，我也不跟你吵。可是偏偏他对我就是这事情就 顾左右而言他。那不过我这样说啊，比如说我们一样一样来顺着讲，你说你待会儿你跟，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强调的点是福嘛，酸苦辛甘咸，这是一个相度，有别的相度的排列组合。所以啊，如果你把那个每一个不同的事情都刚念出了不同的陈述，对不对？你一样一样慢慢念给我听，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样一样一样都照着他说的开药，他的你每一个不同的意见我都有 OK 的开导。重点是那个符码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玩它。那么所以你先说一个肝在哪一本里面是怎么样怎么样补泻。 嗯，肝在内经里面说的是酸补。 好，然后怎么泻？下一句 应该是心泻。 对，那酸补心泻这件事情同学是不是还蛮容易理解的呀？还是不容易？ 因为就是说这个肝是肝曰取直嘛，木曰取直， 对， 什么东西让它取，什么东西让它直，那算取算补呢还是直算补呢？ 那不是这样算，是取直本身是风木之气，风木之气就是用相反的东西来让它变强，对不对？用相同的东西让它变弱是心，是燥金之气嘛，对不对？那简单来讲呢，酸味的本质啊，就是这个取直，取直做酸，对不对？那取直做酸的意思就是说，物质跟能量纠缠在一起，形成现象这件事情，以味道当作象征物的话是酸嘛？就是你吃到的酸梅不是就缩一起了吗？就是它是一个连酸这个味道本身都是一个象征物，所以风木之气啊，因为你想想看，我说你要盖高楼，就是你那羚羊啊，要长一个长角，对不对？你那个角一定得绕圈圈长，因为你如果它每一个纹理都是直着的话，长不到那么长就折掉了，是不是？所以要能够直，一定要能够曲，是不是？这是风木之气的本质。所以你要这样说，因为你这个东西其实牵涉到另外一个非常恐怖的字体，就是李欣老师的六气开合说。我用一个最迂阔的方法说，就是李欣他说，杰中啊，你想要从你的少阳区块开上来进入到阳明区块，可是你的少阴跟厥阴还有两道裂缝没合上呢，你要把那两道裂缝合上了，它里面能量满上来了，你才能开少阳啊。这句话听起来很玄吧，就是又跟我们昨天讲的开合术的定义又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话，就是又有几个点要沾到李欣的招，又有几个点要沾到许哥哥的招。可是呢，因为取直的定义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如果肝气郁结不通畅，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讲这件事情其实关系到六经开合的问题了。肝气郁结不通畅这件事情，到底是要用辛散之药还是酸收之药，这件问题完全是取决于你的肝有多虚。就是如果你的肝是一个很虚的肝，它的风木之气是完全不足的，你要让它的气能够像一个羊角一样钻通，你一定是要补它的风木之气，补那个曲直，对不对？它才有那个力道钻上来。可是如果你的肝是一个能量很够的肝，可是却是有什么结构把它塞住了，电阻太大，所以它的能量开不了，那你这个时候要输这个肝气，一定是用心散的药才对，对不对？所以同样是输肝，虚的肝要用曲直之气去疏，这个实的肝要用心散的从膈荣平之气去疏。所以这是一个理论上先勾勒这样一个大框架，而在这个大框架之中的细部的操作呢，就是你到底是要取所谓的酸这个象征符码呢，还是辛这个象征符码的问题了，对不对？那非常精确的来说，就是补肝药属于辛味的有两个非常漂亮的代表之药， 一个是肉桂，一个是薄子仁，这两个是心，就是金的从革之气的非常代表的补肝药。而勾王之气这个酸味的补肝药里面极之代表性的是山茱萸跟五味子。那就是我的意思说，现在我们如果随便丢出这四味药，当然我跟你讲啊，你如果要跟我玩下去的话，我可以跟你玩18个钟头。我今天有没有带，你看啊，就我们中医从前那个啊，就是不上道的中医要用一本那个什么很不是什么伟大医术的那个临床中医手册，就是我没有医术没有关系，这本书就是我们那个西医不是有一个那个常用药的那个表单嘛，对不对？反正病人来找拿点药嘛，我们勾一勾嘛，是吧？所以比如说他这个清朝的中医大概用的那个什么开药的时候，补心猛将是北五味，补心次将是酸枣仁、薄子仁、远志、丹参、龙眼、麦冬、当归、白芍、附参，就是药，就是你随便抓几个往里头丢啊，这个东西。其实这每一这药对随便你看啊，补肝猛将是什么呀？枸杞、北五味、乌梅。补肝次将，山茱萸、菟丝子、何首乌、当归、白芍、沙元、吉利、鳖甲、龙骨、牡蛎、木瓜。泻肝猛将，郁金桃、人参、皮、鹅竹、沉香。泻肝次将，香附、木香、盐胡索、柴胡、三枝、川穹、川莲子、赤芍药、瓜蒌壳、钩藤、白吉利、神佛手。桔肝猛将，龙胆草、胡黄连啊，等等等等，就是你，就这是一页里边就三五行吧。你真的要我讲本草的话，我就18个钟头跟你耗下去。就是，所以我刚刚只敢先沾一下，就山茱萸、五味子，或者是肉桂，或者是薄子仁，就刚刚还多了一个乌梅。因为从乌梅开始讲也是有意思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只讲一个补肝或者疏肝啊，到底是要走辛味药还是走酸味药的问题，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字体了，因为你所有的酸味药都可以做一个排比，对不对？就是五味子很酸的，是不是？就是如果你五味子补肝补多了的话，副作用是什么？就是你的瞳孔会缩小，因为肝主眼睛嘛，对不对？那肝被你收到了，那当然处理肝气，这个取直之气，我想补充取直之气最代表的药物呢，以这个味道来讲，最代表的一定是乌梅，对不对？就是像我们《伤寒论》的乌梅丸啊，张仲景那个时候说这个一次吃10颗还是几颗，对不对？可是张仲景那个乌梅丸是用大量的米一起蒸，它那个碗里面其实米的比例是太多很多的。那我们今天用乌梅做乌梅丸的话，其实就是先嚼一大口饭，只要一颗就够了，它是低剂量的药，就是那一点点乌梅就能够发挥这个把分裂掉的阴跟阳粘回来的功用。所以在厥阴病风木之气受损阴阳分裂的时候，乌梅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什么叫指标呢？就是这个人他能够耐受多少乌梅，或者是这一颗乌梅丸能够让他的身体产生多大的好转，这个都是有，就是说你这乌梅丸一颗下去哦，其实这一颗下去你在辨证点上面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讯息跟情报的。因为比如说前阵子我们台湾啊很流行所谓的厥阴温病，就是这个温病它一发的时候啊，是整个头面口啊都燥热不堪，可是两脚是发冷的，就是上热下寒的温病。那厥阴温病呢，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吧就觉得随手好用的方，就是有一个彭子义推荐的乌梅白糖汤，听过没？对不对？就是三五颗乌梅啊，然后加一把黄砂糖啊，因为虽然古时候叫白糖，我们今天叫黄砂糖，对不对？今天的白已经是古时候不知道的白了，就是再这样，就是煮一杯酸梅汤嘛，对吧？所以这个后来尹寅生厥阴温病的时候，那他要丁助教去煮乌梅白糖汤，丁助教直接到便利店去买酸梅汤，对不对？就但是你看，他的酸梅汤我们不是喝着玩的嘛，是不是？ 就是放那四五颗乌梅而已，可是那四五颗乌梅一下去，它那个上热就收了，下寒就停了，然后拉出一堆很臭的大便，那个很严重的厥阴问病就停了，那个阴阳分裂的状态赶快把它粘合起来，再说就是厥阴分裂掉的部分合上了，它就从太阴开一堆臭大便出去，就是李清在强调的药法，就你有没有本事把厥阴合上，关系到你太阴能不能开，就是第六层楼的那个裂缝也合上了，它就会找上面的出口喷出去，福慧当去啊，这是太阴的好转的迹象，对不对？那乌梅呢，是用这样的方法粘合阴阳的啦。那山茱萸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想想看，乌梅是。其实乌梅本来是绿色的玩意儿，对不对？是你用烟熏黑了的，所以绿色的酸味。那跟你说，我如果用新鲜青梅的话，药效会不会不一样？说不定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就中医还是很注重那个颜色的那个魔法。那这个，哎，同学您叹气，我是已经讲到你太闷了是吧？ 没有，对 不对？就是说，然后呢，那山茱萸呢，它也是酸，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乌梅的酸有一股那个皇帝叫寡人的那个寡味，就像我煮酸梅汤啊，就是乌梅煮水的时候，我总觉得要配一点山楂，我总觉得一个冰糖或者一个红糖一个黄糖都不好喝，就是要又有冰糖又有红糖又有黄糖，因为那乌梅会让那个味道变得有一种薄掉的感觉，这样听得懂吗？应该说没有认同感，对不对？就应该是觉得冰糖煮就可以了，对不对？就是我煮酸梅汤就觉得乌梅的味道很寡，就它本身会让很多味道都显不出味道，所以你糖要加的浓浊厚重一点，还要加一点那个桂花酱，对不对？然后还要拿一点山楂去混，这样那个酸梅汤味道才会丰富一点，不然就觉得好饱，喝下去五人就好像瘦三斤一样，是不是？就酸梅汤有股寡味。那这个山茱萸呢，它味道不寡，但是山茱萸的味道非常的，英文叫做 boring， 就是很无聊，就山茱萸什么旁的滋味都没有，也没有乌梅酸，但是就是只是酸，你知道吗？就山茱萸吃起来的东西，在那个你吃进嘴里的感觉，它也没有香味，也没有果香，对不对？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多一点甜啊，多一点什么都没有，就只是酸。你吃酸茱萸的感觉就是什么？就好像是那个舌头上的味觉啊，就好像拿一个什么酸碱试纸啊 ，pH 5.5，是不是？就那种感觉，就你吃到就是 pH 5.5，其实是4.8吧，那个酸味4.4好 ，pH 4.4。对不对？就是一个非常标准而客观的 pH 4.4，这样听得懂吗？酸碱值4.4，那就是比醋不酸，你知道？比硫酸更不酸，对不对？比苹果酸，对吧？就那个地方，就那个点，就这样。那这个山茱萸呢？那我们从古到今，但你不要跟我讲肾气丸怎么用它，怎么用它啊？因为你知道，你讲山茱萸，我接下来又可以发展一个子题，就是山茱萸跟枸杞子、枸杞子做对比。因为你看，乌梅是绿色熏成黑色的，山茱萸红色的，枸杞是橘色的，对不对？这橘色、红色不一样的象征嘛。那同样红色的东西，我还可以拿栀子仁来讲。所以就是所有的福嘛。这个，哎呦，我觉得好可怕呀、啊！你知道吗？李欣跟我讲说呀，那个三生道人讲到《内经》的时候，就有一股狂傲之态，一副就是天下没有人比我懂《内经》的样子。我讲到本草的时候，也是完全露出狂傲之态。我好害怕这样的我自己啊！就是一定是有心灵创伤才会代偿反应，想要当大教主一样的。修道兵，我决定要爆裂了。就是我讲本草的时候，真的好狂傲哦！就是我打从心里觉得天下没有人比我强。啊。被虐， 被虐太多， 对，被虐太多，那种媳妇熬成婆的那种狂态就出来了。哎呀，我需要疗愈啊！ 不是本草，是疗愈。吓死我了。那所以呢，山茱萸就是这么无聊至极的一个不痛不痒的酸味，而它颜色是红色的。那这样的山茱萸，我想最能够强调它的药性的是民国初年的那《中中餐西录》里头，张其存说到：“三大忌山茱萸，就虚脱。”因为呢，这个人呐、啊，那一口气呀、啊，就快死掉的那个，就要离开你的时候，像古时候就虚脱，对不对？有的是用大忌人参煮水，对不对？也有的人用大忌的附子，是不是？参附汤、毒参汤，没有用毒附汤的啊，毒附汤是毒附用来谋杀亲夫的啊，就是。所以这个就是用那样子的药，就是过去啊，我跟你讲，其实这方又有一个很可怕的字体，又是可以讲三个钟头的，就是人参救虚脱是要回其阳气与无和有之相。那无和有之相是道家用的，对吧？那这个什么叫无和有之相，什么是阳气，什么是精，这东西有一大堆讲不完的，所以先搁着啊。那这个，那至于说怎么用附子，或者是用那个什么，那个黑席丹之类的东西，那是用来破阴的，就是要把身体里面的阴实啊打破，让阳气有回来的路径，那是另外一路。但是山茱萸这个无聊的酸味，红色的，你可以说山茱萸到底怎么归经的？我跟你讲，山茱萸的归经最讨厌的一点就是它不怎么归经，当然一定作用在肝多一点，但是作用在心肾也多。所以它这个无聊药啊，就让你心中之神呐、啊、要飘掉了。山茱萸，如果你是一次用三两四两，硬的给你粘回来，就它那个酸味也是粘合阴阳，但是是你的灵魂要脱体的时候，它粘住你的那个灵魂的那颗心跟你的这个人的气场。所以山茱萸最凸显出来功用的地方在这里，而它救虚脱的效果的确比人参好。但是的确比人参好，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最近比较容易买到很次货的人参呢、啊？所以很难比啊。就长白山两百年老三参，你给我一根玩玩看啊，我才能说个客观的答案，对不对？这是山茱萸，那这就是用从单纯的香度来想了。那可是你说山茱萸，它那个，我刚刚一直强调它那个无聊的酸味这件事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用乌梅来补肝的话，乌梅是会补过头的药。就是乌梅，它在如果你要用它的乌梅那个程度的酸味来补肝的话，它补过头了之后，它那个纠结的那个气哈，会蔓延到你的肠道肠子去，就是你反而肚子容易绞痛。你就说乌梅用过量的时候，那个曲直之气啊太过的时候，他会到别的地方去搞事儿。那但是呢，山茱萸的厉害就是，你别说用到四两就虚脱了，你平常就当葡萄干，今天我吃了半斤也没副作用。也就是说，它的那个酸度在我们中医的那个五脏的那个认知的那个亮度表里头啊，它就刚好就是肝的那个完全在容受范围里面。所以我常说那个山茱萸，如果你加点糖加点香料，不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小红梅吗？就是好像是一样的东西，因为小红梅如果不加糖不加香料，吃起来就山茱萸那个味儿。Cranberry 是不是那个，所以那山茱萸，因为补这个肝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俗话说肝啊能泻不能补，对不对？就是肝这个东西你最好别给它营养太多，营养太多变成那个肥鹅肝，是不是？所以不要把它塞住了，因为人家说风木之气喜欢舒畅调达。但是我就是说这个事情的本质你要搞清楚哦，就风木之气喜欢往外钻，是因为它本质是勾芒哦，是曲直哦，不是心散哦。就是心散的这一个画面本身是错的哟。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中医人第一个学着的酸字念辣， 这句话完全不是玩笑话，因为这样子钻出来的那个你以为是心散的东西，它是曲直之气，容平之气，只是你爱怎么走，我让你怎么走，然后看你走到哪里去。结果呢，果然就走过头了，找不着。容平之气是不跟你杠，让你走过头就出去了。所以这个不是他在推散任何东西，但是你一定要说的话，说麻黄也可以说推散，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又有一个字体，就是麻黄的腥味跟附子的腥味是什么东西。因为我的意思说麻黄不辣，附子也不辣，那这个东西又有一个子体要回头的话，就是那个白芍到底能不能说酸？白芍的酸在那个肝的那个亮度表上要怎么看待？这是我今天不能讲的子体。然后另外，你如果要讲到白芍的话，因为这对每一个东西在我里面，因为现在的人在那边看《本草书》认药性啊，是因为你们的符码系统不全。在我里面，这东西是有非常精确的定量的。这是秉宗告诉我说，叔叔你可以来这边卖钱的一个点，就是在我里面这是有一个清楚的数学上的定量的，就所有的符码我都有数值的。那白芍能不能叫酸？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白芍的相对的东西，那个定义的量指标，就是石膏算不算是味辛？就是因为你保证，就是因为石膏煮水，石膏压根儿就是不溶于水的，它不可能有味道的东西，怎么能说它腥，对不对？可是石膏是不是要归类于腥味药？因为它是容平之气的代表药，它是平行纹理不带勾芒的矿物，它是白色的，它把那个白虎汤镇淤在身体里面的热顺利的送他们出国，他所有的符码都是指向容平之气，对不对？所以他无论如何，我们中医的本草书会有一半以上写石膏味辛，你懂我意思吗？是被其他的符码拉过去的。那白芍的话，你不得不说它其实中药学里面的符码不在于它酸或不酸，就白芍之所以本草书要写酸，跟石膏写辛是一样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吧？就是白芍之所以要写作酸，是因为白芍它其实我们使用的符码是叫做芍药为春花之殿，亚冠军、亚军、季军、殿军，对不对？就是芍药是春天结束的那个点开的花，是春天的最后一朵花，所以白芍的药性是收拾肝气，就是你的那些勾芒之气，对不对？要被夏天带走转换了，白芍是最后能够挡住那股气，不要从勾芒转化成这个火气的那个东西。所以白芍的药性是在这里，这是以象征符码说的。当然以科学分析来讲的话，是扩张这个构成内脏的平滑肌啊，然后让血液流入大静脉。但是就是说它的画面感是在春天的尾巴这样子托住的，所以这是白芍的象征符码。那再讲回山茱萸，对不对？就是山茱萸跟就是因为肝脏你用乌梅一搞就过头，大不能用大那么严重的厥阴温病，乌梅五颗已经药效很大了。可是你说哎，你说乌梅搞过头，我平常夏天酸梅汤可是一瓶一瓶喝呀，没过头，那我觉得对对对，就没事也就好。就是治病的时候要小心，平常日子这个光芒之气多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乌梅它最能够凸显那个，是非常能够凸显那个李清老师他说的那个三阴三阳开合论，就是他你用乌梅关注了那个厥阴的那个当下，很多上面几层会啪发汗或者排毒， 所以你说乌梅丸能不能保肝排毒，其实常常可以，对的时候都可以。然后呢，补不爆的那个山茱萸，它的相对物就是薄子仁。为什么呢？薄子仁也是我们中国人补肝药里头非常非常特别的存在。就是说呀，比如说这个人他有肝癌，那你要攻破那个癌细胞的很多这个就是有对肝脏有一点破坏的药会开进去，对不对？轻则桃仁，重则鹅竹，三棱鹅竹，知道吧？就是那种攻破的，甚至盲通水质。可是一个得了肝癌的肝，不是已经阳极虚而阴极实，甚至阴实化火，对不对？那肝本身的生命能是撑不住的呀。但是你用那么多攻击癌细胞或者化疗的药，像肝癌的化疗药，如果你要用张仲景的招的话，叫做泽漆，听过没？猫儿眼睛草，那是张仲景用的招。所以这些厉害的药，在化那些癌细胞的同时，其实那个肝是不是已经虚到撑不住了呀？所以在这种攻击肝脏的药里头啊，能够在这些药里头发挥很好的效果，而把这个肝补住，让这个肝别死翘翘的，那最代表性的药味就是薄子仁了。就薄子仁能够用在各种攻击肝脏的药里面，把肝护住。就这个药性的点是很少有其他药能够取代的，就乌梅啊、山茱萸啊、枸杞子啊，都没有办法取代薄子仁的这一个药性。所以我觉得药要用在打到那个最对的点上，因为你如果就是你如果只是单纯说我今天肝想好一点，那你有太多药可以用，对不对？你看，但是你说我要补肝，我要乌梅好吗？好，我要山茱萸好吗？好啊。我要喝小金钟汤好吗？好啊。要不喝点白芍好了？好啊。当归好了，哈，都好。就是你不看到它那个别的符码不能取代的那一点就没有意思了。就你开药没有办法一个绣花针就把那个苍蝇叮死，这是以开药来讲。而且我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半年前叫我来，我也没办法讲这些，我这是被李欣气的。就是啊，因为我这个人呢，本草学在我里面是那个浮荡的那些心灵创伤，你不告诉我，你不要我想，我也不想想。可是呢，上次李欣来台湾，我跟他开药用药有几个点比我细，我吃醋了，然后就忽然进步了。那这个，那薄子仁是怎么样的一个象征符码呢？这个药香香甜甜的，也甚至可以说是味甘香入脾，对不对？可是因为它比较要紧的象征符码，它是柏树的种子呀。那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柏树，北京也有吧？ 有。 那我们台湾的柏树，就是正常来讲，柏树啊都是朝向西边，那个树头是这样子搓向西边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我们中国人的符码当然和西方是这个造景之气的，所以柏树西指朝向西边，那么它的这个气，当然我们一定会说柏树来味辛啊，怎么样，对不对？可是它又是芳香甘甜入脾的药。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如果用柏叶汤的话，柏叶放在这个汤剂里面的用处是什么？是止血，对不对？那止血为什么能止血呢？很多药都能止血的，像什么东西烧成炭、烧成灰，好像都能止血，对不对？那但是呢，柏树它的止血是，比较扣合着我们中国人说“百脉朝肺，而万树之中唯柏树止息”这句话，就血脉里面的红血球希望能够到肺里面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是不是？那但是呢，你要帮它止路，对不对？那你就发现那么多树啊都不止肺，因为他们都就是树啊对西方没好感，对不对？树喜欢东方的这个朝阳的紫气，就是没那么爱肺，就只有一个柏树呢是往西边止的，所以呢就能够帮你的血啊里面的红血球止路，说来来来，你要换气的话往这边呼吸啊，就只有一个柏树叶了。所以这是 以薄叶的药性来讲，就特别能够有止血的效果。那你说是不是薄叶烤成炭之后止血效果就更好？因为什么东西烧成炭都特止血，对不对？薄叶刚好不是，就是越新鲜的越好，就是不要干的，就树枝直接剪下来的更好，因为它需要它那个往吸脂的气，不是要它的那个炭化。所以我跟李欣有的人在聊说，哎，你最近，我说李欣，你最近在提到说，哎，你强调龙骨牡蛎的话啊，比如说龙骨这味药不要炭过，就是不要用火烤过。我说但这话他讲也是我讲的啊，我觉得我们不要抢版权了，谁先讲都一样，古人讲的啊。就是因为呢，龙骨这个药啊，它能够它的所谓的止涩的效果，你炭过之后它是这个涩的效果很出来，可是呢你不炭过的话它是收涩的效果。那你到底是要它，比如说我们说用龙骨来止这个人的梦遗好了啊，遗精，你是要塞住它那根管呢，还是摄住它整个元气呢？摄住它整个元气才是高级的，对不对？不是要塞住那个管儿，但是呢没炭过的龙骨呢，它是收摄能量的药性，炭过的呢就是塞住你所有往外流的管道的药性。所以柏树的话呢，它是要流动的，要百脉朝肺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啊，所以你看本草就会知道说，哎，历代有很多人用薄叶止血还要烤个薄叶炭，那你就知道它的符码是错误的啊，它的符码是错误的。那所以现在你说薄子仁，对不对？柏树结的果是不是？它就是一个能够，因为柏树的这个种子，那就是确定是荣平之气了，是精气，是秋天的气。可是啊，不能不一定好。那你说， 不是？如果说树可以是它的种子，就一定是吗？这个很不一定的。 对，所以这是符码是混杂型的。因为你想想看，种子是要在发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有所谓的春生之气。那但是因为它的树是一个强烈的从革荣平之气，而你看啊，我们中国人认为说特补这个春天的勾芒之气的东西，什么麦芽呀什么的，像张锡纯说要补这个肝脏的那个勾芒之气，麦芽特有效，因为种子发芽这个点是木气很旺的。那柏树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克肝的秋天的精气荣平之气，但是它本身种子它必然有的元素就是曲直勾芒之气是很充足的， 金和木都有。 对，就是金跟木不打架的那个点在柏子仁上面 平衡， 所以是补肝补不饱，因为它补的多少肝气它都有足够的精气去疏肝，就是同时具有这两个点。但是你如果单用一个生发之气，哎，柴胡也是春天早生的东西，青蒿阴沉蒿也是，然后这个麦芽也是，但是就没有办法像柏子仁那么稳，因为你在治疗这个癌症化疗什么的过程里面，你求的是一个稳字，补的稳。像这个山茱萸是补的单纯，柏子仁是补的稳。那至于说肉桂的话，我觉得肉桂可以先不讲了，就是我们这个子题已经差的还蛮凶的了。你那个补肝泻肝还有下一句呢，下一句。 这个还有肝缓之呢。 肝缓之，好，肝缓之，我们就回到那个五行深刻去讲好了，就是因为。你肝能够缓这个肝脏的药，对不对？又是你，我们要随便斗几味啊，就是甘苦急，及时甘以缓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点，我知道秉仲你提醒我，谢谢啊，要下课了，我知道，就是饭不等人的，对不对？就自助餐尤其要早去抢，是不是啊？那个甘苦急，及时甘以缓之。这句话，请问肝脏怕的急是什么急呀？嗯， 收太过了。 什么？ 就是它收的太过，取的太过了。 啊， 阳虚吧， 阳虚。我这样说好了，人的肝脏，如果你看一个实质实的肝，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肝，看它好像也没肌肉，挤不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你看猪肝、鸡肝摊在菜摊上，你觉得它很挤吗？对不对？就不挤的样子呀。所以有人说啊，肝脏怎么样能让肝脏挤一点或不挤一点？那我就说，哎，这个东西如果你硬要我说的话，就这一坨呀，肝脏挤或不挤，我们用两味药来探它好了呀。一个是白芍药，一个是当归。你想啊，当归这个东西是，如果你这个肝脏啊，它是一个我身体别的地方缺血，临时需要多一点的血，那我们人体的那个藏血库，自己身体的那个血袋就在肝里面嘛，对不对？那我想要多一点的血，就是想要跟那个肝说呀，这是我的 ATM 提款卡，你让我提点血出来。那这个把血提出来的那个提款卡叫做当归，可是它偏偏还叫做那当归，你应该回家了。明明是个提款药，但当归是有意义的啊。 早晚要还的嘛。 对的。 这叫当归。 对对，但是你先别急，就是说，千万不要被一个单位的名称骗到，因为当归的那个当归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个当归的意义你要回到古方的世界看，因为我在讲当归提出这个血，这是十方的用法，就是让肝脏的血被提款提出来，这个是后代方的当归用法。那你要说当归这个名称的象征意义，你要回到张仲景的当归四逆汤去看，你懂我意思？当归四逆汤、当归补血汤都可以，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向度啊。那当归一放下去呢，那肝脏就打开，然后挤一下，把血多给一点给身体，所以你会忽然觉得血气提升了。但是要还的，对不对？那怎么还呢？白芍，是不是？你用了白芍，然后呢，这个肝比较放松了，然后血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回去了。所以白芍让血回到肝脏去养血，是不是这样子？就大约是这样的画面。那我请问你，当归跟白芍谁是肝呢？当归才是肝胃药，对不对？当归好歹吃到嘴里还有一点甜味吧，你总不会说白芍比当归甜吧，对不对？就白芍是苦苦臭臭的，我跟你讲，你带那个臭味我们就不会说它肝，对不对？因为白芍那个味绝不是它太苦，而且它不好闻，不愉快，是不是？ 白芍是涩味儿。 嗯，可以这么说，苦涩。那这个好，那你说啊，白芍能够把回血叫回肝脏去养着，那所以我们说白芍养血柔肝，对不对？那个肝气怕刚强，而我们用白芍让它泡在这个静脉血里面，它就觉得哎呀好放松啊，我有点舒服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提款的当归是肝胃药，让它泡在血里舒服的养着的白芍却不是肝胃药。所以我现在其实都在，我刚刚说的所有的话都是陷阱，我不是在解释肝苦及及时酸饮痰滞这句话，而是要告诉你，如果你要去想那个肝脏这个具体这一坨的肝的状态的话，你这两味药我一说出来的话，你黄帝内经如何跟我抗辩？就是我拿这当归表示的两味药来审你黄帝内经的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要如何说我是无罪的？我跟你讲，其实黄帝内经那句话是无罪的，但是你能不能找到他无辜的那个证据？不是，也是，你说的是对，但是这个又是可以再差两个钟头的别的子题可以绕到那里。我跟你讲，因为中国人的肝，对不对？本来就很大一部分指的是人体的自律跟非自律的神经嘛。那你想想看， 中国人呐、啊，这个肝脏啊，哪个当归把血挤出来，白芍把血收进去，这种东西，如果你不是真的今天西医解剖学发达了，我们谁会管这事儿？所以肝脏的那个苦疾，在那个时代的文字框架里面，指的是神经系统的作用的这个无形的肝啊。那如果你是神经系统的那个肝产生急了，那一定是自律神经紧张了。那自律神经紧张了，你要怎么治它呀？一定是吃你觉得好吃的东西啊。吃怦然心动的美食最能提振副交感神经。吃饭去吧。所以肝苦积，积食肝以缓之，实际上是指这件事情的。好，所以你就是你要讨论，但是你等一下，你如果再告诉我说又一本书说肝要怎么样用咸来怎么样用苦来怎么样，我全给你明白。只要你准我说这个这句讲的是牛排，那句讲的是叉烧包，就是你本草符嘛。有的话，就是这些东西，我就是一个一个跟你对就对了。就是你这句话，你哪一句话你要我说对，我都能说对对对，就是对。肝派大勺汤，肝苦积积食肝以缓之。对不对？那你说脏燥悲伤，如果用黄帝内经话来逗的话，就是这个黄帝内经说脏燥悲伤欲哭的脏燥就是肝脏燥，就没错啦。你可以说没错，因为就是神经紧张嘛，神经紧张就是肝脏燥。那我没说一定要是肝脏燥、啊、你要说子宫我也 OK 啊，你说肺脏我也 OK 哦。就是因为你说脏燥，对不对？子宫燥就是这人女人下面得不到滋润很痛，那肺脏燥，肺主悲，所以容易哭啊，都很痛，怎么掰都会对。所以中医是一个很险恶的地方，就是那个酸字连辣都会对。所以还是去吃点味甘的东西，唤醒人类生物本能啊。